我这个，哎呀，我不看外貌， 不看外貌，那你看啥呀？ 啊，我注重内涵， 内涵，内涵有啥可看的呀？ 内涵那怎么看呢？对吧？哎，其实呢是这样，还是有大部分人还是第一吸引一定还是外貌的， 当然 要选帅哥啊，选美女，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问问您的是啊，各位。有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你一票否决一个男人的帅和一个女人的美， 就是一票否决， 就是这个人啊，他长得很帅啊，就真的是就给赶得上大帅了啊，长得很美，就美得像那个谁，像林志玲那样的了， 赵爽就是， 哎呀哈。你知道赵爽是没有办法和我在一个等级上的，只有林志玲才行，好吧？然后呢，就是说啊，这很帅，这个女的也很美啊，但是你发现她身上具备这样因素，一个行为习惯，或者是毛病，或者是什么样子 的 因素了， 对对。 然后你就觉得她再帅，我也不能要她； 对， 她再美，我也不能要， 我也不能喜欢她。就有可能啊，你们俩人还不是特别熟悉呢。也许就是她的一句话，也许就是她的一个小的习惯、一个举动，让你立马就对她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或者说，没准你们俩特别的熟，可能之前没熟到就是男女朋友，但是一旦那一层窗户纸即将要被捅破的时候，马上他的一些举动或者是做法让你心生一些怨念，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了， 就是，瞬间就觉得我要否决掉他了，对吧？ 对， 所以各位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说一说是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您一票否决一个男人的帅和一个女人的美。 我觉得这一票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真的是影响到你的心情了， 对， 或者说影响到你整个， 你不能忍的东西， 对对对，对他 的 一个看法 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这个说新闻啊，聊互动话题，您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春运开始，北京西站志愿者提供暖心服务， 还有保证外卖食品安全，百万食安封签进店，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啊。 对，火车票为什么会秒光呢？12306回应了热点。 哎，还有这个老字号年夜饭餐位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春运方面啊，春运已经来临，北京西站已经是浓浓的过年的氛围了，地铁9号线闸机上方已经挂起了红色的春联，相比于平日呢，西站多了不少蓝马甲志愿者的身影，今年春运参与服务的人次有所增加，其中是计划社会志愿力量参与 1.5 万人次，平均每天370人次，那志愿者从早上7点到晚间9点半分为5个班次，平时设12个志愿服务岗，春运增加到了30个，主要分布在进站口、出站口、旅客的通行通道，还有另外呢，就是保安员、志愿者在西站的出站系统4个出站口，以及南北广场设置了6处爱心驿站。对于老弱病残旅客呢进行辅助，还有春运返程客流高峰阶段呢，为了解决公交、地铁等常规运力收班之后旅客回家难的问题，北京西站地区志愿者将从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组织爱心车队，将有困难的老弱残运旅客免费送回家。 哇，真有爱心哈！ 哎呀，这个太感动了， 都是在办好事哈。 对对对， 咱们在路上也注意安全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哎，这句话怎么那么有意思呢？写的是，哥们儿放心开吃，我已系好安全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昨天啊，海淀街头的不少外卖送餐箱上是出现了 这样有趣儿的宣传语。 嗯， 为了保障配送过程的餐品安全，昨天呢，像饿了么、百度外卖联合市药监部门的率先在北京启动了百万食安封签进店的活动。那么餐饮店呢，将使用封口签对外卖的包装啊进行加封之后，再由骑士送餐取餐，送达我们的用户手中，确保封签保持完好，没有拆封，没有损坏。 嗯， 那么消费者收餐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这个封签有破损，你就可以拒绝收餐了。 哎 啊， 这就是以前我们老说的，比如说有个别的 啊， 比如送餐员，他甚至可能会在送餐过程当中给来几口 啊 啊， 是吗？哦，人家饿了是吧？那也不行啊，这事儿， 这你再饿，你不能这么干啊。 对啊， 有个别的啊，那有了这个封签之后，哎，你就可以就方便了，对吧？ 对， 你拿过来一看。有没有破损， 哎， 有没有坏，你知道这个餐盒有没有动过了， 哎， 是吧。嗯，那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很多小伙伴都是喜欢用余额宝这些这个软件来理财。那为了防止春节期间基金规模过快增长，天弘基金其实也就是余额宝对应的那个基金啊， 哦， 从2月1号到3月15号将设置余额宝每日整体申购总量当天购完为止。那天弘基金的公告就说了，从2018年2月1号开始至3月15号，余额宝服务规划服务规则将进行调整。期间的余额宝每天9点开始发售，如果用户申购的时候页面提示说今日额度已用完，则只能等到第二天9点再操作转入了。此外呢，2018年2月1号到3月15号期间，余额自动转入余额宝功能呢将会暂停服务，用户只能手动将账户余额中的资金转到余额宝当中。哎，宝宝，啊，不是宝宝了，哎，磊磊，你有余额宝宝吗？ 有啊。 啊，你真有啊？ 当然有了呀！ 哦，对对，我看过他的那个年度账单， 哥， 账单里边反正余额宝里好多钱，但是献爱心次数一次都没有。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但是主要是磊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献 啊，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再教我一下，也教给大家伙在哪儿献。 但是这个呢， 就是算广告了，是吧？ 我就不公开教了啊。献爱心其实有很多种途径吧，大家可以啊。 但是我还有一点，就是一直没闹明白，我为什么给人转了好几万块钱？ 啊，对，就是高磊显示。是转账转了好几万块钱，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高磊说，我从来没有转过这些钱，但是我不相信。 你爱信不信？ 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可能应付某几位大嫂用的啊。 不是，关键你节目也已经直播说出去了，我就必须得把这话后话我得说清楚，要不然真查我的话，我怎么百口莫辩呢？我紧拦着拦不住啊。 你也不用辩。 咱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 对对对， 寒假结束之后呢，初三学生将面临着中考选科了。 对， 也就是说，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当中选三门参加考试。 嗯， 那么准考生呢已经是卯足了劲儿在假期冲刺，生物和化学科目的补习班人气儿是最足的，政治班响应者没多少。不过呢，这与北京教科院课程教材中心上个学期完成的一份调查结果正好相反。 嗯， 这份调查显示呢，如果不考虑考试因素，仅从兴趣出发，那么上一届中考生最喜欢的科目是政治，最不喜欢的是化学和生物啊。我最喜欢化学和生物了 啊。 最喜欢的科目选考的其实不多，原因呢可能主要是先考虑能够自己考的分数的高低。 哦，你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科目是 应该是生物和化学，反正数学物理真的是一窍不通。 哦，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排在后边的是语文和政治。 哦， 因为我真的是脑子笨你知道吗？ 哦， 背不下来。然后数学又差，你说我还学啥呀？ 哎，你说的这个不是脑子笨，我觉得其实你一点都不笨， 是吧？ 你最大的问题 是 懒。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互动话题，是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你一票否决一个男人的帅和一个女人的美？ 一起来听听快乐崇拜。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嗨，历史酷毙了，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funk 才能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的头在往里卷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hip hop 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你一票否决一个人的帅和一个女人的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摩草儿说吧唧嘴。吧唧嘴，不能吧唧嘴，多帅也得 pass， 吧唧嘴。 对对对对，我们老北京人就反正老北京人有一个就吃饭的时候要求就是吃饭千万不能吧唧嘴，要么就显得你这人就忒没素质了。 但是其实啊，我一开始的时候，原来对这个我不能不是很能理解 啊， 我觉得吧唧嘴怎么了？吃饭香啊。但是后来啊，有几次就是我听到旁边有人吃饭吧唧嘴。我确实发现挺讨厌的， 对， 因为不是，就你看，然后就感觉，就是你听他，你自己会饿，你知道吗？ 不是，关键不是这个，我就是觉得吧，就是确实是有碍观瞻的，不雅。你像我们家啊，就爱吧唧嘴，就是我爸。我每次吃饭的时候，小时候记得我姐，因为比我大六岁嘛，我姐没事就跟家长似的拿那筷子就敲敲我爸碗边，爸。注意一下啊，别吧唧了， 是吧？ 真的， 你 因为我爸其实也打小就是穷苦人民出身嘛，你知道吗？所以就打小就吃饭就吃出去特香 哦， 吃的特别多，就觉得哟能吃上这个饭真是好幸福啊！ 就是我也是，所以 啊你也吧唧嘴啊？我没发现啊， 就是吃好吃的时候，来看一下蓝天啊， 蓝天说卫生习惯不好的，不会擤鼻涕。一个劲儿的在那儿吸，哎呀妈呀！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他不会擤鼻涕，就只会吸的那种人， 他也不是不会擤，他就是不想擤，懒。 但也 擤鼻涕怎么 不会？也不是懒，就有的人他是个习惯的问题，可能就鼻涕出来，应该。 真恶心，还有他后边那个，我其实觉得挺赞同的。 哪一个是吗？ 就是不停抖腿的人， 哎，这个抖腿，这个抖腿到底是一种习惯还是一种病啊？ 男抖穷，女抖富。 你少来，这是迷信。我们说的是，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他习惯性的就是抖腿。 他没事儿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就是习惯性的。我觉得 他这是一种习惯吗？还是 我是这样？我平时不抖，你看我正常，咱们一块交流啊，什么干嘛都没事儿。但是我会在我紧张的时候， 哦， 比如说我会，比如要发个言，或者说主持我要出场了， 哦， 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我紧张的时候我会抖腿。 哦， 就这样，就不停的抖，还不像人家就是漫无目的的那种轻松的抖。 那你这是用一种就是抖。抖腿的方式来 放松我自己， 来放松， 哎， 和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情那个叫什么呢？ 稳定的情绪， 稳定的情绪啊！来看一下啊，乖乖小熊说了，嘚瑟，装不懂，装懂，等了更装的那种人，我是会一票否决的。 你是绕口令吗？ 懂嘚瑟，装不懂，装懂，懂了更装的那种人， 就是满不懂 啊， 是这意思吧？ 就反正就是那种，就是聊起个什么事来，我懂。 啊对对对， 最近听说有原子弹熄火了，我懂。你那个事儿，你是这样，你拿火柴点的时候，你肯定没好好点，就有可能性子是有点湿了，知道吧？ 你家二踢脚啊？ 对，就不懂。 我明白他那意思了。 对啊，再来看其他的。 大家看看啊，这个糊涂的旁观者说了，女孩的头发和吃饭时的吃馅儿， 女孩的头发， 他们要说的这个特别清楚。 对，女孩的头发怎么就让你一票否决了？ 过长、过短、 过油，可能有可能 哦，有可能。 比如说， 本来就够长的了。 比如说，一条一条的， 我的妈呀， 一绺一绺 的，我的天哪， 那早上炸油条，哎，就那一条一条的啊。 姑娘，你还是洗个头。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哪一些朋友啊？ 这个可以吗？ 那个人家说 这个还行吧。这个 龙磊说了，高磊 啊， 你那个吧，一紧张那个你不叫抖腿，你那叫哆嗦。对，你那个不是抖腿，你那是害怕。 我这确实是害怕，心里没底气，你知道吗？再看看这个哈，这chocolate 就是说，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些男同志身上那个味儿啊，他可能是不太经常洗澡 味 啊，脚臭味儿，或者是嘎着窝味儿，是吧？还有呢，女孩呢，就是最受不了女的化妆。他不惊喜哟呵、 化妆不惊喜， 你还这能看得出来 哦？ 要不就别化， 要不然你就画精细点是吧？ 嗯。 还有就是我最最受不了就是打嗝，不管任何人。 是这样啊，这个打嗝，他说的可能是那种，就那种的。他不是那种、哦、那种打嗝，他是就那种一个气儿出来那种的啊，那种的确实是，这是但是这种一般是可能比较难控制。然后呢，基本上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的话，你一看来了这种感觉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下， 躲一躲， 嗯，使劲咽一下， 那这咽去不更难受吗？ 那你总比出来，尤其比如说在电梯里啊，在干嘛的？我昨天晚上回家还是，我一进电梯，呼，好大的脚臭味儿，我在想，妈呀，这谁在电梯里干什么？你在电梯里洗脚了吗？还是怎么着？就很大的脚臭味儿。啊，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他刚才说了一个是脚臭味，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女孩化妆不 精 细， 不 精 细啊， 这个我觉得很难判断吧。 哎，这个呢咱们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说一段新闻、哦、跟大家互动一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说是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您一票否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美 以及帅。 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各位可能现在又准备订过年的这个饭了啊。 对对对。 那您准备在哪吃年夜饭呢？在家吃还是出去吃？如果您想到老字号吃顿年夜饭，那到目前为止如果您还没有预定的话，估计您还是先改改主意吧啊。目前呢老字号的年夜饭基本上已经订满了。由于老字号年夜饭的餐位呢基本告罄，然后呢不少京城老百姓转战大年三十中午吃个年中饭。啊，另外也有一些百姓预备，准备预定老字号的半成品年夜饭，就回家做， 继续加工。眼下呢，同和居啊、同春园等老字号餐厅的老年中饭雅间已经是订出了九成多，十分的火爆。按照不少老字号餐厅的估计啊，今年的年中饭呢，要从上午10点多钟持续到下午的3点左右。 嗯， 那么这个老字号名店的年中饭的年夜饭预订的火爆，也是催热了老字号的年货半成品年夜饭的销售，像什么糟溜鱼片、宫保三黄鸡、芙蓉鸡片什么的， 哎呀， 都特别受大家欢迎。 接下来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年夜饭吧，让您乐呵乐呵。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好，大家好啊，我是小雪。咱们小时候最相信的是谁的话？就是相信爸妈的话。但是你说各位，有多少坑孩子的爹妈呀？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那话给坑过啊？你别吃那个西瓜籽儿，吃到你肚子里生根发芽，有没有过？你看说这话都是家里吃得起西瓜的，就爱跟你们这些有钱人做朋友。这话真坑死我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吃了一个西瓜籽儿，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你知道我选的什么？我3天不喝水，我要干死这个西瓜籽儿。后来我想想，我这么做也挺傻的哈、啊。解决方法有很多嘛，我完全可以蹦着走路3天呢。那会儿要是有跳一跳，我能连拿好几天冠军。而且小时候我妈还跟我说，你不许跟班上的男同学太亲密啊。我告诉你，唾液传播也是可以怀小宝宝的。各位，你们知道这话对我的童年有多大的影响吗？我现在还记得啊，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桌叫刘吉吉。有一次刘吉吉对着我打了一个大喷嚏，当时那个唾液通就进我嘴里了。我、哦、那种震撼感真的我现在我还记得呢。当时候所有小朋友都下课回家了，就我一个人，我坐在小课桌椅上，我认认真真的思考了很久，真的最后我决定了，我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从那天起，刘吉吉下课我给他打水，刘吉吉踢球我给他看包，我甚至给他打了一个学期作业小抄啊。为什么？我就怕他长大以后抛弃我们娘俩呀、啊。

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摆，70.97克拉超大彩钻，1000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啊，咱们说一说，因为马上又要相亲了 面临到相亲旺季， 是，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标准和条件，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问问大家，你会因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而一票否决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对， 当然你说的这个条件，我们也可以给你点评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到底合不合适？ 你这是吹毛求疵呀、啊，还是真是感受啊？ 还是真的这种毛病确实没法忍 啊？对， 对吧？来，那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Brain Z 就说了， 哎， 我最讨厌男的吹牛了。 哎呦， 有一哥们儿天天说他们家趁大几千万，哇，房多的数不清。 哎呦嚯， 自己从小就帮家里打理生意。 哎呦嚯， 结果自己开一个二手车不说吧，停车收费经常就偷偷摸摸的就跑了。 哦， 然后呢还吃饭不给钱，吃饭一结账就上厕所。 嚯， 这是我们的一哥们儿，最讨厌男的这样吹牛哈。最讨厌女的呢，女孩啊用的就是假名牌。 哦， 买个什么什么名牌，那绣的那标就跟 哦，他买了一个驴牌的这个商标的名牌包包， 那个 L， 但是秀的跟耐克一样，你知道啊？哈， 耐克是正经好牌子，我告诉你 啊，对，他等于是把 V 秀的跟个对号似的， 对，好嘛， 哦，对对对，对号是那个牌子啊。这个当然说到这个吹牛这种的，你看啊，就你可以吹牛 啊， 是不是？你没关系，你这男的哪有不吹牛的？ 对呀、啊， 高磊，你这平时吹吧， 吹呀、啊， 是吧？你看 我媳妇对我可好了呀， 对，男的都吹，但是你适当的吹没关系 啊、 但你就像刚才他说的后面这个 啊， 你吹完了以后啊，你一看你实际行动， 是 吧？你别出去停个车，你偷偷跑， 那就不是、没有 一吃饭上厕所 啊， 一吃饭上厕所，一吃饭上厕所，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桌上吃不饱呢，是吧？好的，来看看啊，这个还有的其他的朋友啊， 还有这个 Mars 也说的是、我是男性，在公共场所吸烟，比如说车站啊等吸烟，让别人没处躲，这特别让人反感。 哦， 还有呢，就是您抽完烟了，您再随手把烟头扔地上，对吧？吐口痰那就更讨厌了， 哎， 是吧？女孩呢，我就比较不喜欢那些成天八卦一些别的同事的家里家外的事儿 啊，是非他人呐、哎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我会狠狠的扣他的印象分。 但是其实是这样，我要说一下、这个我们之前也播过一条新闻，说这个女生八卦是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的 啊。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啊、 八卦和谣言要区分清楚。 哦。 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可以就是女孩凑在一起嘛， 叽喳叽喳喳 叽喳叽喳喳说啊，那个谁谁谁跟谁谁谁， 他说又跟那谁谁谁了、 哎呀，这种就是谣言，就是你不是 那你说一个什么不是那谣言？ 比如说八卦就是说、哎呦，今天他上班的时候怎么样，可能啊、他怎么样，就是你说的话有一定事实基础啊，这个还能忍， 我怼见了呀， 不是， 我看见大帅跟那个某个女同事拉拉扯扯呀， 这就属于。你看啊，如果有人传500次的话，就属于高雷，我得报警抓你，你知道？哎，但你不能说无中生有，你不能说哦，看人两个人就坐一起吃个饭，就说哎，那谁跟谁好了？ 哦、 你这种的， 那是 这种就不道 德了。这我天天跟女同事一块吃个饭嘛，聊聊天嘛， 你看 怎么没有人说我？ 看看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你看看。只要人以为是你跟姐妹一块出去玩的，说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都不喜欢就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一票否决什么样子的人。来看一下，我念一天堂就说了啊，说话爱喷口水，办公室里爱占小便宜的，每天八卦人家的男生，这个是我最受不了的。 哦，就是他刚才说那几条全是在男孩身上发生的。 就是如果你是个男的、你天天在办公室里占小便宜啊，说话爱喷口水， 挺没意思的。 那你这肯定一票否决我了，对不对？ 我说话经常是哈哈唾沫横飞啊， 你知道大家知道了吧，我坐在他旁边有多么的心痛吗？ 磊磊每天早上起来其实就早早就赶到办公室，因为他根本不用洗脸啊，就上完节目以后擦着脸，哇， 我的天，真恶心， 可白， 别说了你。铁观音说了，我呀、对有一些服务员，他指的可能是有一些人群了哈， 对 服务员态度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态度恶劣、不管男的女的，他只要是这种态度，我瞬间好感全无。 就是是有那种人， 嗯， 就比如说，哎呀，你看坐那儿跟个人似的啊，就、你好，哎呦，真是的，哎呦，今天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要我给您把椅子挪开，您请坐。然后这时候人服务员过来，先生点什么菜？点什么菜？你这推荐呀你干什么呀？上菜这么慢啊？没看我在等半天了吗？来不来呀？怎么着还不点点水啊？ 好有生活，你是不是就这么干过呀？ 没有，就这种人，有这种人、 就觉得自己啊是大爷，人都说人家是上帝，上帝，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当大爷看呀，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啊，是啊，所以呢，今天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您会一票否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短道速滑队2月4号从上海起飞，奔赴韩国平昌，即将征战第三次冬奥会的周洋是中国短道速滑队比较引人关注的明星选手。他表示说，既然有机会参加冬奥会，就要去拼一把，冲击冠军是短道速滑队的职责。 是的，那么周洋呢，此前征战过两届冬奥会，也算是一名老将了、那么其中呢，收获了三枚金牌，经历了伤病和挫折之后呢，再度归队。虽然说他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周洋在队里已经是老队员了。现在的许多兵迷啊，都认为中国女队的领军人物是范可新。但是在短道速滑队主帅李岩看来啊，周洋是能够提振全队士气的重要人物。他有实力，而且还经历过两届冬奥会，这样的国际大赛经验是十分难得的。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周洋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啊。 就周洋其实挺朴实的一姑娘，你知道吗？平时啊不爱多说，不爱就是不爱跟陌生人聊天的那种感觉， 哎、 就默默的在那儿滑 哦， 你知道吗？然后而且长得呢也是胖胖墩墩的， 哎呦， 特别可爱，特敦实。 哎呦，说的好像他跟你聊很多似的，还不再跟陌生人聊天啊， 是吧？是吧？哈， 对， 小周不错不错， 是吧？ 这孩子不错，挺好的。 是我们家杨洋确实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周洋是杨洋和杨洋之后。 就大洋洋和小洋洋， 哎，发现你没发现这三位都带洋吗？ 是啊， 是不是 大洋洋和小洋洋全是奥运会冠军、然后带出了周洋，周洋也是奥运会冠军，这是一个系列，你知道吧？ 他选人都选洋，哎， 范可新可以改一下名，叫范可洋。 好，来，这周洋是继杨洋和杨洋之后呢，第三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中国短道速滑女运动员啊。周洋是世界级别的中长距离选手，可能大家都无法忘记，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她孤军奋战，在女子1500米决赛当中面对三名韩国选手，在被美国选手鲁特尔推开之后，由第二位落到第五位，然而她没有放弃，奋起直追，连超四人，尤其是从外道霸气超越，甩开所有选手以绝对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为中国队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的那个时刻呀， 真的是太厉害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周洋性格内向不张扬，但是在赛场上他却有着一种不可阻挡的杀气。那么周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其实谁也没办法预料。不过参加过两届冬奥会拿下三枚金牌的履历本身就是资本，我们期待着他能够在世界高手的重围当中突破重围，冲向冠军。 以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平昌冬奥会上的一些重要的看点啊。当然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人物，那就是丁宁。平昌联赛第16轮，北京女队在丁宁缺阵的情况下遭遇了横扫，而丁宁也因为身体不适退出了剩余的两轮比赛。 丁宁怎么了？看着挺虎似的这个身体。 哟，是这样啊。哎呀，那怎么说呢？其实啊，当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说我身上有伤，我休战，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而且确实应该养好了。只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因为自从里约奥运会之后，丁宁就习惯性的因伤休战和退赛，而在国际乒联从启用新的积分计算规则大环境下，如果再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即便是他统治力再强势、 哦、 也会遭遇到掣肘和这个牵制，而且很有可能会就是怎么说呢、嗯、失去奥运的机会、哦、 资格了， 资格， 也就是说意味着他这个积分系统改变了之后，如果你参赛少的话、 嗯、 你积分少你就没资格参加比赛、 嗯、 即使你曾经拿过奥运会冠军，即使你在中国排名第一，那都无济于事。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吧，希望这小丁、嗯、是吧， 调整好自己的身体、 啊、对对对对对、嗯、啊，调整一下，继续为北京为中国拿下更多的金牌。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能是昨天在体育方面很多人特别关注的一个消息，那就是美国的超级碗。 哦，超级碗、就美国的春晚、 对对对， 又演了。 对，那个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啊，每年到了这个超级碗的时候，他们美国人的请假率是 最 高的啊、 就 很多人会周一都会请假啊。那关注一下超级碗亚洲大戏就是2018年超级碗总决赛在明尼阿波利斯落幕。嗯，费城老鹰队成功夺冠，在领先十分被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第四节反超后，阿尔茨送出重要达阵，布雷迪随后出现吊球失误，老鹰队最终以41比33击败了爱国者队夺冠，老鹰队史上首次夺取超级碗冠军。 哎，我不关心这个。哎，这超级碗不是中场有一个半个小时的超级碗的表演吗？ 哦，那个 谁演的呀？ 而且 我关心这个 超级碗的，我给你再讲一讲超级碗的那个。每年的那个广告大赛 啊， 也是非常的精彩、 哦、 基本上都会有就是超级碗广告集锦。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广告，因为都是叫什么一秒千金的那种的、哦、 一秒就上千万美金。 对对，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创意是都是特别棒的，基本上代表了是广告界的顶级创意， 就是最高的标准。 哎， 那谁又上了今年的超级碗？当然我们也查查，跟大家得汇报一下。 这个我不是很关心，我 哎呀呀， 你也知道，我更关注的是体育本身。 哎，人家明年邀请你去 啊， 明年邀请你去了。怎么着？ 什么？ 明年超级碗邀请你主持半个小时？ 我要上春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互动，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到的就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或者是一个举动，你就否定了一个男人的帅以及一个女人的美，他又会因为什么而把你征服呢？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为得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 好，我们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啊，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了，其实在这个在超级碗的表演嘉宾当中出现了一位华人面孔，那就是吴亦凡。 对，第一个出现在超级碗上的，给他打 call。 确实很棒啊、嗯、这个赞赞。当然我们也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美国人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中国这个怎么说歌手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也为拉拢我们中国观众嘛。 哎，我们的中国的市场，也为中国艺人的这个怎么说呢， 出发啊、提供了最好的动力啊。 没错。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熊妈妈来了啊，熊妈妈说我要替我5岁的儿子说一句。 怎么了？ 他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 谢谢呀。 谢谢。请我转达今天的互动话题。哟，5岁的小孩就有这个意识了吗？ 有啊。 我们来听听。他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之间打架的人。他有一个发小朋友，我儿子说朋友之间就是要友好，就要天天在一起，打架吵架是最不好的行为。哎呦， 太对了，这满满的正能量，是不是？ 哎，这小宝宝说的，您看， 我告诉你，这小宝宝的意识比有的家长可能都要强。有的家长你知道吗，他们就跟孩子说什么，哎，别人要是动你一下啊，你动人2下啊，人别人要欺负你，你不能干看着。 但是这个是呢， 这绝对是错的。 是这样，蕾蕾，有一个事儿 啊，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一条呢，是一个可以值得去讨论的一个大话题， 特别大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比如说，学生之间、同学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面对它？ 对，这个是一个大话题，我们改天讨论啊。好，再来看一下棍儿四说了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路怒症，好像路上开车的除了他以外全都是250一样，一开起车来好像开了骂街的录影机，踩上了油门就以为自己是秋名山车神，又没品又危险。哇，您这一溜简直太牛了啊。 他肯定遇到过，确实是这样。 路怒症啊，几乎每个人都犯，我见过越脾气好的人上了车以后越路怒。 我也犯过，但是真的是被别的车憋得不行不行，或者说真的被他的不文明的开车的习惯和行为刺激到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都说，我每天上路的时候，我都把在路上开车的这段时间当做自己一段修行的时光。 你就尽量的控制自己。 对，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够修行到这一路我都碰到乱插这个乱插的、乱变道的，这个各种这个压车道的，我能不发火不生气，我到了家我都觉得妈呀，我今天修仙了，你知道吗？哎，真的，我建议大家也用这种心态，就是我在修行，我在修行。 但你这个基础跟我们不一样，你这个基础啊，就是说你就是一路怒症患者。你像我们这平时真的一点事儿没有，所以这就不算修行。我们的层次要比你高得多的多得多。 上次我坐你车见谁？坐你的车，你好像 有吗？ 就没骂过谁似的，好像 没有吧？ 哎，我们平时不是这样的，来看一下啊。 第二就是说了，我就不喜欢女孩抽烟酗酒。 哎，这个真是， 喝酒不怕，你别动不动你就喝断片了，好不好啊？ 哦。 还有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嗯。 还有就是一点啊，自由啊，都 一点自由都 不给对方的。 哦。 太过禁锢了，我觉得反而不好。 哦。 不管男女，还是要给对方一些空间。 这个倒是，其实抽烟跟喝酒啊，这个倒不是带有性别歧视。 嗯。 是因为我觉得女孩她的那个皮肤 容颜 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你抽烟喝酒，其实是很容易把自己给毁掉的， 就很快速的变得苍老。这确实是经过科学家认证的。 对，这个真的倒不是什么歧视，因为我姥姥也抽烟。我姥姥她也， 而且这对身体也不好，确实不好。 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女孩还是要避免，其实男孩也不要了。 当然了， 对吧？女孩喝酒抽烟伤的是皮肤。男孩喝酒抽烟伤的是 肺呀、肾呢， 不光对，所以大家啊，这些东西尽量不要碰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近日公布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征集方案，中国视协将在未来4年内遴选和资助100部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主旨，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本内容而创作的优秀电视剧剧本，通过评审的优秀剧本 将获得中国视协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专项经费资助人民币20万元。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演出。即将于2月8号小年夜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的新春庆祝活动。那么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呢，主办方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老师。 哎呦好 啊，对啊，经常其实我们会听到她唱的一些老歌，她呢将在现场为观众演唱意境悠远的歌曲雁南飞。 哎呀、 啊、还有单秀荣呢是芭蕾舞电影沂蒙颂当中的主题歌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以及电影《归心似箭》当中的插曲《雁南飞》的原唱歌唱家。 嗯， 如今呢已经是年过七旬，他依然为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做着贡献。其实我们之前采访过单老师，单老师是个特别低调的人。 对对对。 后来演出的主办方曾经，因为你刚看到了是第14届了，之前13届一直想请单老师。但是他太低调了，找不到他了。他其实一直在做着非常基层的声乐的教学工作， 哦、 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就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大家都联系不上他了。后来有一次在天桥艺术中心，这位项目的负责人看演出的时候，就远远看到了单老师的身影，说：“哎，那不就是单秀荣老师吗？”一打招呼，还真是这才取得了联系。就是在去年的夏天，然后就赶紧跟他定下来，今年一月份的二月份的这场演出， 哎呦， 不容易啊！ 大家真的是啊，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一看单老师的表演。 是，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由国家大剧院、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8，将会在2月14号的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登台。 继《同桌的你》之后，又一首校园民谣经典歌曲《一生有你》被搬上大银幕哈，并将于今年毕业季登陆全国院线。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卢庚需二度执起导筒，女主角则是10年前长江七号的徐娇。 哦，一生有你啊。 嗯，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由天龙网中国首都网主办的寻访北京文学地图图片展近日在韩芬楼书店开幕。作为现代白话文学的发源地，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当代北京已经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图景啊。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您会因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一票否决一个男人的帅和一个女人的美。 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这首歌曲吗？那就再重新回味一下它的经典吧，一生有你。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好，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暴力小萝莉还问我说，问我们说你俩抽烟吗？我们俩都不抽烟， 真不抽。 我们俩真是 酒都很少喝。这是实话，实话啊。 对对对对，真的是。 嗯， 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说，随便说了，我最讨厌那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人。 嗯， 其实比如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用人在前，不用人朝后。 对 啊， 用人朝前，又不用人朝后， 势利眼儿。 对 啊，就那种的。 嗯， 哎，这种我也特别讨厌。 对，然后还有一条要送出祝福的懒龙说，今天是我和我爱人的结婚纪念日，我们一同走过了18个春秋，我们不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告诉他，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在我的身边。 而且还发过来了 好多的照片。 对， 真美。 是，他叫懒龙。 对， 你老公更像大龙。 祝福你们恩恩爱爱到永远。 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进段广告。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 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五套，重复认购无效。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五六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老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李老师。 你好，早晨好。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北京的情况呢和昨天相比呢应该说差别不大，那个有所差别，就是今天风比较小了，今天气温呢比昨天有所回升，预报的最高气温是在3度，昨天基本都在0度以下。所以今天因为风比较小，气温呢有所回升，所以今天的体感温度要比昨天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的。那说说周围的天气呢，北京周边天气也都和北京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北边像张家口以北这个地区的气温仍然是最低的一个地方，像滑雪场的崇礼今天早上最低的时候-25度，但实际上咱们北京啊北部郊区的像延庆包括怀柔今天早上最低气温也都到了-20度到-23度之间，这个也是都比较低了。那么像石家庄包括天津这一带呢，今天早上最低气温是在-8度上下，但是白天都要回到0度以上，天儿还都是不错。给你推荐一个好的地方，那就是你想看梅花的话去重庆了，因为重庆啊现在是红梅花开啊。现在红岩最著名的重庆的渝中区的红岩村红梅花已经竞相怒放了，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的气温还是比较温和的，夜间最低气温都是在0度以上，是在零上的5到6度，白天最高气温也回升到了10度上下，所以要去旅游看梅花，这个地方现在是最好的一段时间了。 您继续介绍李老师。 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南京和上海这一段仍然是处在一个气温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基本都在最高气温是在-4到6度，而且这样的气温是在这一周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0度以下，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在0度以下，所以这个地方在持续的低温天气到下一周才能够气温有所回升了。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昨天还有听众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您这块了不了解，说他特别想要去拍那种雪景，然后那个咱们北京周边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从天气情况来看的话，哪些地方会出现雪景的这个这程度比较高一些啊？ 最近几天还真出现雪景在北京周边，而且北京周边不会有那雪景呢，就是自然的雪。应该说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下这种明显的降雪了，所以这样的雪景还真是很难找得到。现在有些的滑雪场呢都是人造的一些个雪，去丛林那边呢有些自然雪，但是也都是比较薄，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北京的周边是找不到的。最近这个几天啊，实际上下雪的地方都比较少。那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只是在像西南地区的北部，像四川北部那个青海这一带，下了点雪，但是那个太远了，怎么 对？就为了拍个雪景，跑到那个四川那边去？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好，谢谢，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通过我对这个线圈图的观察啊，目前东二环应该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一线，也就是东二环由南向北方向是拥堵的。那么东三环呢，这边是我看一下，在十里河桥就开始堵了，一直向北到双井桥是非常拥堵的，其中潘家园到双井劲松这一段已经是紫色的了。那么另外呢，比较拥堵的应该就是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一线都是非常拥堵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就是跟人讲条件的人。 高磊刚才要跟我换班，要让我替班，那怎么能行呢？必须换班，知道吧？ 然后他第一反应就是：“哎，磊磊，我跟你换个班吧。” 来，今天咱们聊一聊啊，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一个相亲的旺季了。其实我们不管是出去相亲，还是就是相亲也好，还是被相亲也好，就是都要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呢，看看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对对对， 对吧？看大家最 反感的是什么样子的行为。 你如果有就尽量的克制， 要避免和克制一下、啊、或者要改正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改正一下。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您会因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而一票否决一个男生的帅和一个女生的美，其实就是一票否决一个男生和女生吧。 对， 对不对 啊？ 好，咱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哪些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我看看啊，这位有位叫朱印的朋友 啊， 他就说了，我呀最受不了的是不尊重女性、态度傲慢的男人 哦， 会让我避而远之 哦。 不尊重女性 啊、 比较傲慢、说女的话呢，我就不喜欢那种爱占小便宜、捕风捉影、爱八卦的大喇叭。我顶烦那些自认为说什么都有理的大明白，聊什么话题他都懂，都是行家，真的是没法聊天了，是不是？你刚跟他说，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哎呀。这个量子啊，你说的是量子物理是不是、哦，这个是很简单，就是你知道这个 A 和 B 然后转圈绕日啊，你听懂了吗？ 听不懂。其实我们呢不是说这种完全就是不可接触，就是说它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博闻强志，或者说各个领域他都接触过，都了解一点，其实这是好事。就跟我们做主持人的、我们不能做一个行家，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就是各个 行家， 对，杂家、但是但我就讨厌那种态度，就是你说什么他马上接话，或者说你对这个观点刚有一对这个事件刚有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的时候，他立马就回怼你说不对，这怎么样、就不让你把这话说完，然后他就特别强词夺理、就那种人我也接受不了、就然后立马我就觉得哦，那好吧，那你说吧，然后就那就算了。 磊磊可能就没，当磊磊，也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不说话的情况下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场合当中是有这种人了， 有这种人 是吧？ 对，确实是。 所以那每次领导开会你都不说话，是这个意思？ 那是紧张的，你没有看到我的腿一直在抖吗？抖抖抖抖抖抖抖，好紧张，好紧张！领导千万不要让我说话发言啊，尤其是星期四的下午。 来，看一下啊，陶永松说了，我最受不了的是。就是大冬天穿七分裤的啊，还是七分裤，不是露脚踝的。他这意思，大冬你这个就有点吹毛求。 人家爱美嘛， 不是人家扛冻啊，对吧？ 对， 你管我，你还看有些老外老是大冬天穿大裤衩子呢，你看见了吗？ 不是，甭管说老外，冬天的时候我去过深圳，真的，深圳 你怎么不是不缺你不说你去西沙群岛那个地方更热？ 不是， 我们说北京 冬天哦，北京哦，我告诉你，北京我也见过，我们家楼里边，然后他们就我估计就是南方人，他是这么穿，他上身就冬天啊，上身他穿羽绒服，下身他就穿个短裤，然后不穿袜子，穿成拖了板。 磊磊， 真的是 这样，人家在家里穿什么，你怎么会去 电梯里啊？ 哦， 电梯里啊， 吓我一跳，磊磊，我哎呦，我以为人家在家里穿什么你都知道、啊。 你说我挨家我去敲门看见，那我也不可能， 来， 所以我就特接受不了也。 哎，看一下啊， 彪小傻吧， 啊， 对于迟到，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我都瞬间没了好印象。 哦，迟到的人我也不能忍。 对，有很多人每每总是把别人的时间浪费的那么的理直气壮， 我真的是不能忍迟到的。 嗯， 而且迟到的，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啊。对， 有很多人说啊路上堵然后或者怎么样，基本上以现在的科技手段，比如说我要出去一个地方，我都会比如说一看那个你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了嘛 啊，对啊， 大概过去的时间，比如说现在看过去一个小时， 是， 那如果你要真想不迟到的话，你能不能比如我预估出来过去一小时四十分钟 啊， 对吧？ 提前打出一个量来就行了。 对，其实你只要想不迟到，你肯定是可以 有办法 的，对吧？ 绝对的。 当然如果说非遇到那种路上突然临时管制了，这种没办法，但是呢基本上那些借口真的是没办法说的啊。好，再来看一下张逸飞还说了，我第一次互动啊，我求念啊，我念啊，他说说我最受不了的一票否决的就是抖腿和吧唧嘴的，就高磊的这两个就合起来了。 谁说的啊？我哪儿他吧唧嘴了呀？ 哦，对，磊磊不吧唧， 我只抖腿。 这其中一个你讨厌吗？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哦、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临近春节出境游高峰已经提前到来了。在综合多家旅行机构的统计来看呢，今年春节出境游人均费用接近10000元。除了欧美长线之外呢，东南亚的越南芽庄、日本的冲绳等地价格翻了一倍，但仍然是游客爆满。 对啊，今年都有600多万咱们的朋友出国游了啊。节假日出游价格也都会上涨，那么今年春节也不例外。据某大型旅游网站跟团游包括自由行的成交单价显示，预计今年春节出境游人均消费高达9500元，这一消费呢比平时淡季增长了60%，相比去年春节基本持平，那么部分线路有5%的小幅上涨。那么单价最高的十大目的地咱也听一下哈。嗨，这地儿肯定贵啊。 哪？ 南极。去南极之前 你也不说去月球。 去南极之前必须到的阿根廷。 哦。 阿根廷接壤的巴西。 啊，这都最贵呀。 啊，对。包括还有就是世界海岛排名第一位的大溪地。 哦。 啊、包括北欧的挪威啊，非洲的坦桑尼亚、冰岛、墨西哥、新西兰、芬兰等等。 哦。 春节前的这些目的地旅游是以家庭啊、情侣居多，全家平均消费高达10万元以上。 哎呦。 那么春节去南极的游客平均花费最高达到了16万元。 哎呦。 但报名出游的人数比去年还多，其次是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 哦，真的，大家现在越来越有钱了，都不知道该去哪玩了啊！现在去南极玩啊！那个改天我再开发条线路，南极海底一日游啊！好， 海底一日游，我的 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购买火车票软件搭售套路深，这是怎么回事呢？说2018年春运已经拉开序幕，预计30亿人次将在未来40天内踏上行程，30亿人 啊，30亿 啊！ 所以经常会有人说嘛，说这个中国的春运。是， 哎，咱不是才13亿吗？ 你13亿，从这儿走到那儿，从那儿走到这儿，这儿来这儿去，这儿来这儿去啊， 这都算一个人。 对，不是，这算一个人，是30亿人次的这种，就是两地的移动啊，对吧？ 对对。 然后呢，说这个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在网上购买火车票，图个方便。不过呢，在机票捆绑销售的问题被督促整改之后呢，几大购票平台在火车票销售方面依然存在默认的搭售捆绑销售的问题。一些网站的有偿服务选项呢隐藏很深，消费者很容易被这些网站套住，不明不白就花了冤枉钱。律师就说了，该行为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那意思是我们可以告他呗啊？ 我们举个例子吧，可能大家也听得不是特别明白哈。日前呢，有记者试图通过携程 APP 预订一张北京南至上海虹桥2等座的高铁车票，这个车票票面价格是553元。那么在选择一趟非热门车次之后 ，APP 当中弹出了3个选项，分别是12306预订，第二个携程预订，第三个火车票加送票上门预订。那么点击携程预订之后呢，进入订单填写页面，就可以在下方点击立即预订，直接下单。此时订单总额显示为573元。 刚才记住啊，刚才票面价格553哦。 对，而在此过程当中，记者并没有勾选任何的附加项目。 那这20块钱怎么来的呢？如果你点击明细的小箭头，发现原来这20块钱里边有是一份套餐。退回到订单填写页面，必须向下翻页才可能看到这份套餐说明。说明表示其中包含7乘24小时代购服务、尊享专人客服服务、尊享快速退改签服务、短信提醒服务以及70元的租车券。如果想取消这份套餐，则必须点进套餐说明当中才可以选择不购买套餐。如果消费者直接下单，就会默认被搭售这份20元的套餐。真的是讨厌。 对，不仅是携程啊，他后来又查了一下，比如去哪儿类似这样的平台都有。这个律师就表示了，在线旅游平台的默认搭售、捆绑销售等行为，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权利，也就是说消费者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购买任何商品，而且在下单时已经明确知道了自己要买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是什么，而不是不明不白的被商家误导、隐瞒、多花钱。 好，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该管管，该罚罚啊，该告告，好吧？ 对，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 最近这位歌手有点火，他的歌我听的不多， 那 谁呀 ？Jessie J 呀、 啊，哦， 来自于歌手，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 ，Queen。 Stop playing with your body, lady. Stop feeling like you're not enough. Stop feeding into the haters. Stop and give yourself some love. Stop staring at the mirror, getting faded, saying you will fall in love. Stop trusting all these fake idiots. Trust me, they don't give a fuck. I'm tired of seeing it. I'm tired of feeling this. The world says beauty is changing. Fuck that, it's fake.Expectation of the real shit. Let's get naked. Stop meditating. Feel elevated inside. I love my body. I love my skin. I am a goddess. I am a queen. 我觉得你可能选了他最难听的一首歌。你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他说的对，我无言以对， 是吧？来看看豆丁丁说了啊，我们今天互动的是这个你最你会因为什么因素一票否决一个男生和女生啊、 嗯、 那个豆丁说，我同样不喜欢吹牛的男生和抽烟的女生，我喜欢学识渊博一些的。我顺便问一下，现在男生是不是都喜欢外表柔弱一些的女生让你们保护呀？我觉得我们四个闺蜜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你柔弱还 是不是女汉子，只是不喜欢麻烦别人而已。然后他瞬间发过来了四张女孩的照片，这四个人找不着对象， 好美啊！ 来，磊哥，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位？ 都可爱， 我喜欢右下角这位豆丁丁。 哦、 这个， 我觉得就是左下角这位美女，就短发的美女，就跟我们家那位就特别 就很像，是吧？ 形似，对。 你看，其实每个人的 选择不一样啊， 没有，还真的都是一贯的那种的 啊。对 对，嫂子也是短发， 也短发 啊， 对，很精明，很干净。 大家都看不着，快急死了。像右下角那个长什么样？跟大家说，就是。长发，有点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嘴，哎， 跟没说一样。 来来来， 很美，很美了， 很美，很美。就这样的找不着对象，你把他们的方式都发过来，我肯定。 你干嘛呀？ 不出一个礼拜都给你们找着啊。 好嘛，陈姐就说了，我很讨厌的就是心口不一的人。 哦， 明明吧，他心里头不这么想，这嘴上非得尖酸刻薄的说出来。 哦， 比如说你叫他吃饭呢，他絮絮叨叨不去吧。哎，等我们吃回来，各种的片儿汤话还甩给你。 哦， 哎，你不叫我，真是、 哦， 我就受不了这种人。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啊，自己内心有小心思， 啊、 但是呢，还得老让人猜。 就是说，你跟男朋友甩两句这样也就行了，你跟同事这样，我觉得 没必要。对，我也犯不着，我老猜你啊。 对呀、 啊，是不是、啊？ 男朋友可能有这个情分在，是吧？照顾照顾你的情绪。 嗯，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读点不一样的啊，看看还有哪一些，就是因为今天有。很多大家都可以总结一下，看看有很多的共性的东西，是吧、 嗯嗯、 啊，大家可以有一位朋友让匿名的就说了，说我最受不了的当然是这个事儿多难伺候的，就这不行、 嗯、 那不行， 哦哦 啊啊、 嗯、 就是那个 那也不行， 哦，这种的 挑刺儿的呗， 对，这种可能会一票否决掉他。 我也是， 嗯， 对，反正我是什么都行， 嗯， 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可以，怎么样的那行吧，啊，没问题、 啊、 没问题， 哎， 办不办、 啊、 单说。 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这个鱼儿说了啊，我是一名女性，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男性的这个心胸狭窄 啊， 女里女气的， 哦 哦，就属于那种没有气度， 是 这个男人 不宽厚， 确实是 啊、 大家听一听、啊、 是 作为男生 啊咱出去以后就不管是相亲一样的， 大气一点， 大气一点， 是 哪怕你装也装一次，对不对？哎，我跟你说，什么事情装久了，你就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说这个装也不是说就是往坏了装，其实是往 好的走。其实是一个克服 啊，对。 就如果你以前有过这样的毛病，你得克服。那克服第一步就是从先让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对， 对吧？ 先去试着感受一下， 嗯嗯、 你就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咱先聊到这儿吧， 先聊到这儿， 好多事儿呢。 哎，对、 啊，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说新闻。 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仍然来延续前几期的话题，继续来说一说环境保护税法的相关内容。今天的内容是与大家密切相关的环保税的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税是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实行纳税人自主申报，地方税务机关和环保主管部门建立工作配合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 纳税人应当向应税污染物排放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纳税人在申报缴纳的时候，应当向税务机关报送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具体申报缴纳的时间，您可以登录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进入征期日历当中进行查看。具有纳税义务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申报缴纳的时间哦。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聊一些奇闻异事啊，咱们就先说一说，今天不是聊超级碗吗？美国那超级碗啊，这个超级碗确实是总决赛的时候呢，它是美国的收视人数最多的一项电视节目吧，算是啊。 对。 但是呢，这也催生了叫超级病假星期一，怎么回事呢？ 那么多年来，32%的美国人会在超级碗之后的星期一迟到，1/5的人那天呢会请病假。那么调查预计啊，今年超级碗比赛结束之后呢，将有1390万人在随后的周一啊请病假，有望把这一天送进美国今年请假人数最多的排行榜的前列。那么请假理由也是五花八门，那么有声称自己发烧的，有自己嗓子疼的，自己头疼，反正都没创意，一听就是瞎编的。哎呀，你编什么呀？你就跟老板不是也得请假吗？真逗。 是你有可能交上标病假去以后，发现没人批复啊，老板说我头疼啊，真的是啊。当然这种呢也是属于就怎么说呢，年度的一项盛会所带来的后遗症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好， 咱们一起聊一聊，还有很多朋友在聊着啊。金兔说了，说我呀最不喜欢的就是会一票否决，就是那种不管男的女的就不给别人面的那种。 哦， 尤其是当着人家面，其实这种人可能就属于平时 太自以为是了， 就比较可能说话比较直，就他什么东西都直给。他就是所谓我们说的 情 商比较低的 啊， 不太会察言观色，或者是顾及别人的感受。 对对对，你看我情商也低，但是我只要闭嘴不说话不就完了吗？ 嗯， 所以领导开会的时候千万别叫我说。 静静说了，我最讨厌的男生类型就是一说话就是我妈说了， 哦， 我妈说了啊，妈宝，啊， 也不行。 对， 欢欢就说了，我最受不了就是男同志一见女孩就叫美女。 哎，这个我得替男同胞说一声， 因为你就这么干。 不是，因为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对， 因为称呼错了，你比如你叫姐，你叫妹。你叫小刘小王， 万一不合适怎么办？ 对，万一不合适怎么办？那就称呼美女基本上不太会有错。 对， 当然你也别流里流气的。 是是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二 什么呀？ 东 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超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超。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 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超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